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啦，咁样呢就另外呢同有啲呢就即係好有殺氣㗎喎。我同大家举一句啦，就係、是、你實識下句㗎啦，就係、是、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獄無門你闖進來， 好犀利啊，就係呢句啦。咁樣呢就當然另外有一句呢，即係同生死有關㗎啦，就都係同即係地獄同阎王有關㗎啦。我覺得亦都係好犀利嘅，講得有時人生就係咁樣啦、啊、就係佢話阎王要你三更死， 不得留人到五更。 系嗱，即系有啲就叫谁敢留人到五更啦吓。咁、其实我以前我就记错咗啦，但系我收尾上网，原来佢话有命嘅，啊唔系要你嘅。但系我记咧，我就系阎王有命三更死，谁敢留人到五更。咁但系其实冇乜所谓啦，即系字眼改动嘅呢啲都冇唔系大不了嘅。但系嗰个意思就好紧要。当然啦，即系中国人好多时系讲信命啊嘛， 生死有命， 生死有命啊嘛，系嘛命运啊嘛。咁譬如如果你真系嗰个受完已尽啦，或者你嘅命数系咁样样嘅时期，咁佢就即系话，哦，阎王要你三更死，吓、啊、有边个有乜本事吓，亦、啊、都有乜胆量吓、啊，能够再佢留到去五更咧，就三更就三更啦，仲五更咩咁样样？咁同埋另外一句咧，我好细个时听咧，我又好有感受嘅，因为咧都系同身体有关啊。咁样咧就系、是、但系讲出嚟咧，虽然我系僆仔嘅时期听啦吓，咁而家一把年纪啦。但是我僆仔其實都好咩嘅啦，好多愁善感嘅人嚟嘅，我都係，所以其實佢講出嚟我係好明嘅好多。當然你越大越明啦，但其實並不表示話少年時期係唔明。佢就係話咧，昔日笑談身後事，今天都到眼前來，係嘛？你諗下。即係我講咧，你成日講生死啊咁樣樣啦，咁你其實冇人知道自己幾時死㗎，除非你判咗死刑啦，大家利是啦，係嘛？咁但係個問題，每一個人嘅嗰個年壽或者你陽壽呢樣嘢係個天先知啊，可以咁講嚇，即係係一個唔知嘅嘢嚟㗎嘛，未知之數嚟㗎嘛，即係對我哋嚟講係最重要最大嘅未知嚟嘅，係嘛？可能係即係十年後，可能係聽日。或者一陣間嚇，可能你一行出馬路已經俾車射死，咁冇人知嘅。咁但係即係總之咧，就話好多時你就喺度諗，哇！到我死嗰日唔知係咩嘅境況咧，咁樣樣係嘛？咁嘅時期，但係所以但係昔日笑談喎。咁嗰陣時，你以前尤其是後生嗰陣時間， 好多都會 好遙遠，好遙遠啊！咁啊，我死嗰陣時候會點點點啊！咁啊，咁但係今天都到眼前來，原來眨一眼。匆匆幾十年寒暑，即係無論你七十歲、八十歲都係幾十年啫，係嘛？咁樣到你死嗰日，哦，原來幾廿年前啊，七十年前、八十年前，僆仔嗰時講嘅嘢，今日就喺度啦，係即刻已經喺眼前啦！哇，聽起上嚟係好唏噓，當然有少少毛管動嘅，有時都有啲，但係都好感慨嚇。 嗯，好 呢句好嘢真係，即係中國古代嗰啲咩幾精要係嘛？ 其實一句嘢咧，我都覺得幾都係一個好警好警 惕警惕性嘅， 唔係就話呢個。慷慨赴死意 哦，系松容就义难啊嘛， 系啊， 慷慨赴死意， 其实都有啲似啦，即系话有好多时候你好慷慨，即系你譬如话你要去即刻要去死咧，即系要即刻去打仗啦，咁你即刻同人打，咁你就会即刻好激动，就可以即刻会去嘅， 系， 咁但系到最尾，如果你真系要好静落嚟，咁要去 好静落嚟 面对呢个生死咧， 啱啊。 系啦，松容就义嘅话咧，就 系 好困难。 系啦系啦，即系有时慷慨赴死咧，就系一腔热血。 系啦，冇错， 系嘛？哇，就即刻就向前冲啦，咁样样，咁啊都唔知咩事，可能已经死咗啦。 系， 系嘛？但系松容就义咧，就系话，尤其是当你系啊为咗一个正义嘅事业啊，为咗革命又好，或者咩都好吓，咁你最后俾人判咗监啊，最后要赴刑场啊吓，即系。但即係嗰種咁樣，你能夠仍然保持咗一種咁嘅冷靜啊，嚇、或者即係嗰種 鬆容 啊，咁啊呢個真係唔容易。嗱咁你既然講起呢樣嘢咧，咁我即係又引起啦。另外一句咧，啊唔知係咪好似當其時嗰、那個顧憲成東林黨嘅佢作詞有一句我又好中意嘅，就係、是、叫做莫為書生空耳論，頭颅窄處血斑斑，嚇、啊！嗱，咁當然咧，呢個就係我哋一啲讀書人咧就咁講啦。 確實就不是個個讀書人都是，可能一百個都沒有一個啦，是吧？即是我們說百無一用是書生，而且很多都是貪生怕死之徒來的，是吧？但是確實裡面有些人呢是很有所謂叫高風亮節，是吧？就所謂讀聖賢書，是吧？所學何事呢？如今以後庶幾無愧，這個就是文天祥的正氣歌那裡說的嘛。所以他就說莫為書生空耳論，他經常說我們呢就是泛泛而談嘛，是吧？書生論政嘛，紙上談兵嘛。但是當他真的去的時期呢，頭露窄處，血斑斑啊，這個就是顧顯成所說的，應該就是，是吧？所以呢這些就全部都很有意思。剛才說到了文天祥，當然他那個很出名啦，他都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咁汗青咧，其实即系历史咁解嘅，丹就即系红色啦，系咪？即系红色嘅心咁样，系即系热血，照汗青咁样啊。咁当然呢个亦都系我哋即系中国传统上面咧，系即系好推崇嘅、好敬仰嘅人物啦，系嘛？好，咁啊，跟住落嚟咧，讲啲简单啲嘅吓，一个实色嘅 Jeffy， 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婆说婆有理啦，系嘛？所以嗱，即系其实又好简单嘅，但 系 有时又 真 系好 啱 嘅，系咪啊？听你讲，你又好似系有道理啊，但系见啊，听我讲系你有道理，咁样点办咧？咁啊，咁当然咧，嗱，跟住落去有一句咧，就即系好有趣嘅，就系话，唉，既然系咁嘅时期，冇办法啦，我就和尚又唔帮。师姑又不帮，其实就是说两边我都不帮，即是我都不知道帮哪边好了，和尚又不帮，师姑又不帮，这样是吧？那就另外呢，我们中国人呢就很尊师重道的，所以有一句呢我又很有深刻感受，虽然我觉得是很夸张，但是他说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是啊，终身为父，哇！即系喺我哋中国人，我谂外国人听上嚟真系好难理解啊！即系我哋对嗰个尊师重道，但系好可惜吓，喺而家呢个超级商业嘅社会嗰度咧，呢种咁嘅尊师重道嘅精神咧，就真系已经开始系荡然无存啦。即系我有好多朋友都仲喺教育界啦吓，即系直情系教书咁样咧，唉，佢哋都即系唏嘘不已，摇手叹息。唉，好多时嘅，尤其是嗰啲如果系叫做私立嘅自资嘅大专教育入面嗰啲咧吓，即系佢喺副学士啊、高级文凭啊嗰啲咁样啦，或者系自资嘅学士学位啦。其实而家啲学生咧，即系受到呢、這个社会呢啲咁嘅不良风气熏陶咧，佢就完全系一种我系 买我系老细，我系老板， 系啦，冇错啦，即系啊所以我就系呢个雇主，或者即系我就系客。客人嚟嘅， 或者 调 翻转咯，其实 你就系个供应者，服务供应者，系嘛？即系我系 client 啦，即系我哋讲得，咁所以咧系完全冇一种尊师重道。 其实啲人都话啦，嗰啲开呢啲咁嘅呢啲课程咧，好多都系叫学店添啦， 系啊，变 咗学咧就变咗个店铺嚟嘅，咁卖嘢啦。咁其实呢句嘢咧，我都觉得好有意思啊。头先讲话系对住学生嚟讲一个尊师重道啦，但我亦都觉得咧即系作为个老师嚟讲咧。 系 佢有一个即系终身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嘅精神咧，咁呢个又亦都唔系一个 呢个其实系 社会里面有嘅。 系佢唔会鼓吹呢样嘢，佢唔需要鼓吹呢样嘢。 冇错，但系 当然佢会鼓吹话啊顾客至上啊咁样咯。 但系终身为父 物有所值啊， 系冇错，就的确非常之感动我啦。即系我觉得而家已经系好少啦， 好少啦，好少啦。 但系我有时都见到即系我发觉，因为我自己有学嗰啲咏春嘅，咁之后咧我发觉原来嗰啲真系呢传。傳統的武術真的那些 師 傅是保留到這種精神， 是是沒錯， 那都令到我發覺那個學習是跟我一般呢，即跟即以前讀書的那種學習呢是兩回事來的，即我發覺原來真的跟這個師傅呢就真的有一種關係在那裡。 是啊，我喜歡的，其實這種關係我覺得好的， 沒錯，我發覺是 我都學過一下功夫，大學的時候呢就在大學的體育中心那裡就跟這個石堅的師兄邵漢生呢，我是學過，即係佢哋精武會有啲咧嘅武術嘅，基本嘅武術嘅。咁你講呢樣嘢，我亦都好感受到嘅。係 冇錯， 中國人咧係好強調呢種師徒關係啊。 係冇錯 啊。咁所以我哋睇武俠小説亦都成日睇啦。同 埋一種奉獻精神啊，即係你對住呢種功夫咧，佢嗰種敬重呢種功夫係直情當咗佢一生嘅事業啦。 係。 咁佢就算佢啲徒弟都係佢啲，即係當係仔女自己嘅自己人咁一樣啦。係。咁之後呢一種精神真係即係好難得啦。 非常之好，非常之好啊！咁你既然講起功夫咧，又忍唔住啊！就前嗰排嗰套一代宗師啦，王家衞咧，入面都好多金句嘅。咁有啲咧，我就話，我好中意啊！咁但係有個朋友講，佢話：，嘿，其實呢樣嘢唔係佢作嘅，我哋武術界成日都有噶啦，都有講開噶啦。咁即係我就孤陋寡聞啦。佢就話咧，有一口氣 点一盏灯， 点一盏 灯、我觉得又好有意思啊！呢句说话我又好中意，系嘛？有一口气点一盏灯。咁当然咧，呢个你可以话佢喺武术界啦，但如果系读书咧，咁我又好中意齐白石有一句嘅，就叫做一息尚存，书要读。啊、因為你知道我很喜歡讀書，我是書痴來的嘛，一息尚存，書要讀這樣。好啦，那就、另外一句呢，我們都說打功夫就其實要不斷鍛鍊的、啊、即你如果很疏懶的話，你就沒可能成大器，即其實是落苦功的，即世界上很多東西，那不只要打功夫，做任何東西都是。另外一個就是唱歌啦，是、所以我們有一句又很有意思的，就是拳不離手，曲不离口， 曲不离口， 唉，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嘛，即系话，喂，你要真系，你要维持一个咁高嘅水平咧、其实你系要即系日日锻炼嘅，人哋操嗰啲叫操曲啊，啊，尤其是以前唱戏曲嗰啲咧，唱大戏啊，即系无论系潮州大戏、广东大戏、京戏都好啦，其实佢每日都练噶嘛，早午晚都练噶嘛，同你打功夫一样噶，所以咪有所谓拳不离口。曲不离手啦， 咁讲开 啲，倒翻转，拳不离手，曲不离口，系嘛？ 讲开呢啲艺术嘅嘢咧，咁、我亦都谂起以前睇过呢个吴清源一个古仔啦，即系话佢以前即系我哋知道吴清源系一个日本，即系中国人，即系一个华人嚟嘅、即系一个日本嘅一个围棋嘅，可以叫做即系棋圣，即系好高好高嘅古仔啦。咁嗰阵时咧，即系我哋中国亦都有个棋圣，不过咧中国嗰啲棋圣咧，即系个名咧就好容易，即系相对佢嚟讲就冇咁有说服力啦。 系 就系呢个列维平啦。咁列维平嗰阵时去。 我反而唔係好熟喎，真係。 其實佢都好出名嘅，咁不過當然佢個即係啦，唔使話點評論啦。但係佢咧去到日本嗰陣時咧，因為嗰陣時俾日本請咗去，即係做就好似玩下啊嘛，友誼賽咁咧，咁、啊請咗去玩橋牌。咁、佢真係同嗰啲日本最犀利嗰啲橋牌嗰啲 橋牌啊。 橋牌， 哦，橋牌， 係啦，因為佢純粹友誼賽嘅啫，因為其實佢哋嗰陣時同即係鄧小平嗰啲咧，都成日玩橋牌噶嘛，咁、所以佢哋去咗玩橋牌，即係參加佢哋個橋牌比賽啦。呢、這個係唔係友誼賽嚟嘅，真係比賽嚟嘅。咁點知到嗰個列維平嗰隊咧，就真係贏咗喎。咁之後咁佢就好開心啦。咁之後嗰陣時佢就夜晚就同吳清源食飯啦。咁之後吳清源咧就答佢一句就話呢、這個博而圖不博而圖，即係咧博二兔不得一兔， 博二兔不得一兔， 系冇错， 即系兔仔个兔， 系啦，冇错。佢好似话唔知类似不博二兔，即系嘅意思咁解咯，即系话咧，唔会去追逐两只兔仔咯， 系 系啦。咁我呢个咧，我其实好有深刻嘅印象， 系 佢即系嘅意思，即系话唔去追逐两个兔仔，因为你追逐两个兔仔到最尾都系乜， 一只都好， 系啦，一只都冇嘅。即系话，就算你列维平佢玩桥牌，其实都佢好开心啦，觉得呢一样嘢，但系佢都系认为咧，即系佢可能佢个思想都认为，即系花咁多精神喺啲桥牌呢啲无谓嘢度咧，其实都唔系话真系去对呢个棋围棋呢个棋。 咁我哋讲呢样嘢咧，咁即系话做人咧，做任何嘢要有成就咧，都系要专心， 系啊， 系嘛，专注， 系啦， 就系我哋话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系嘛，教之道贵以专啊嘛，就系呢个专啦，系嘛。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咧，翻嚟再同大家分享。 仲去大型补习社上堂，万人之师教嘅嘢，等于万几人都识，仲点算系出众嘅技巧啊？中文名师赵善谦博士创办嘅赵博教室，提供中小学各科小组指导，教学点位于元朗、太子、荃湾、炮台山，详情可上赵善谦博士 Facebook 专页。划电3428-5444查询。 迷米六月讲过界， 朋友你寂寞吗？ 由六月九号开始，只要你赞好迷米香港 Facebook 专页 like， 就可以在 Facebook 版面直接看到迷米直播节目，同时用埋迷米 chat room， 唔使额外多一个迷米账户嘅。 Your place or mine， 边度都得，因为 chat room 二合为一。一日24小时，随时随地倾心事、讲政治、探索人生意义。